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的近日印发意见，从今年起的五年里将供应1000公顷的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最近，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的最大涨幅，每吨汽油呢上调265元，柴油上调250元。从11月20号起，复兴号将首次在浙江省的境内运营，沪昆高速、京杭高速、金温线、杭深线将新增6列复兴号。北京市的地面公交最近已全面启动了冬季的保运方案，早晚高峰的日均增发3000余车次。天津、河北两年近400万吨农产品进入北京，三地呢将建2600个肉菜流通追溯节点。全国首例电商起诉刷单平台案日前已作出判决，组织炒信者被判赔偿20.2万元。北京市教委最近宣布，北京市12个区的771所学校、30000多名乡村教师的岗位生活补助发放到位，每月补助最高可达4000元。北京市与7个区城管合作，在与海淀的交界处开展先行的执法试点。北京时间的16号，秘鲁队击败了新西兰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决赛圈的最后一个席位，下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 我曾在翠湖畔留下我的情感，如诗如画，似梦似幻，那是我的初恋。朝朝 翠湖寒，这是我对这首歌翠湖寒最深的感受，来自于邓丽君翠湖寒。有些歌呢属于是第二经典，比如邓丽君的这曲翠湖寒，歌词呢给出了一份意境，而邓丽君则还原美景的诗情画意。王菲当初在翻唱邓丽君的那张专辑中也挑中了这首歌，当然又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和味道了。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王菲翻唱与邓丽君的歌曲初恋的地方。 我记得

尽渴望想家的心情，而你是我的感情唯一家乡，迫切想回去，浓浓的眷恋是我怎么也说不清。你是否像我一样想你，还是走到别的爱情？去旅行，我的未来是你的心底，写着爱的只字片语。我的未来是你的爱情，我要你的心回忆。让过去一盏一盏流转的日子全过去，我也用思念沉淀了情绪。现在我只想用最初最完整的自己在靠近你，这心情该如何去到底？我的未来是你的心底，写着爱的只字片语。梦的未来是你的爱情，我要你的心回忆。我的未来是你的心底，写着爱的只字片语。梦的未来是你的爱情，我要你的心回忆。我静静等待你回忆。句话我记住，

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18个铁路局日前全部完成了公司制改革工商的变更登记，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前，中国正在修建世界上最高的风洞，以模拟秒速达12公里的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以这个速度，飞行器可在14分钟内从中国飞到美国。网络社军举报平台于昨日正式上线运行，广大网民可依据个人意愿举报假冒军人、歪曲党史军史等行为。国家旅游局表示，到2020年，全国将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同时呢，将加快第三卫生间建设步伐，提高女性厕位比例。2017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将于明日公布，全国的合格分数线为360分，届时应试员可登录司法部网站自行下载打印成绩通知单。未来3天，强冷空气趋于结束，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海南岛局部将有大到暴雨，青藏高原的东部有雨雪天气，局部有暴雨。据农业部的消息，目前全国秋收秋种接近尾声，粮食生产稳中调优，全国秋粮呢已收获94.8%，全国粮食产量预计超过1.2万亿斤。今日起，公安部将在前期5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新增保定、福州等12个城市启用新能源汽车牌号，并在明年的上半年实现全国覆盖。 冲动的想法，我被风吹多了些了。 最近呢，贵州省的清镇市一项工作实质的改革试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地宣布将用半年的时间在全市九个乡镇部分岗位试行连上22天的班后再连休8天的工作机制。这一制度一出啊，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有人觉得了，连休8天可以当做小长假来好好的安排，也有人说连上5天都已经是我的极限了，连上22天估计等不到休假我已经废了。那么你怎么看呢？如果是你，你将如何的选择？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天99参与本期互动话题的讨论，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The door is a cold, cruel place. A passenger was murdered. But then comes along the genius detective who can save us. There is a murderer among us. 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电影由肯尼斯·布拉纳执导，讲述的是大侦探在东方快车上巧破一桩谋杀奇案的故事。大侦探洛波呢，搭乘上了东方快车，夜间三次被吵醒，第二天的清晨却发现同车的美国富商雷切特被人谋杀，死者被人捅了12刀。洛波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各种可疑迹象以及同车人士的讯问，最后呢，成功的揭开了这起奇案的面纱。时至今日，这本出版于1934年的小说已经历过三次的电影改编。1974年呢，由肖恩·康纳利和阿尔伯特·芬尼等人主演的首部电影尤为知名，因此在影院里很少有观众将其视为绝对意义上的侦探电影，他们想看的是导演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这个经典的故事，如何塑造侦探波洛，如何接近最终的谜团。 When you step on that set, it's time travel. Very, very authentic. And it looks like no expense spared. We wanted to feel that this is a very opulent way to travel. 原作中有几个经典场景的展示方式，足以看出肯尼斯·布拉纳对这个古典故事的理解。在发现雷切特死亡的一幕中，导演呢用了将近3分钟的俯视镜头，他没有直接呈现出死者的包厢场景，全程的观众只能看到波洛医生和列车员的头顶，直到呢波洛答应侦查案件，镜头呢才从车窗外切入，一段属于死亡的上帝视角方告结束。另外，在屡次翻拍都格外注重的审判一幕，影片选择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般的构图，其中的隐喻呢也不言自明。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本片导演也就是男主波洛这一重要的角色，肯尼斯呢让自己的角色更加的幽默有趣，并且呢也使用了很亮的色调。而其中的饰演雷切特的德普也对本片的拍摄团队评价极高，不仅的大赞剧组成员专业有素养，还对井井有条的拍摄秩序赞不绝口。 Everyone there, from the key grip to the dolly grip to the sparks, craft services, he's that type of man. So the set itself is so open, yet closed as well, and intimate when necessary. 影片还邀请到了英国的老戏骨朱迪·丹奇出演。谈到呢朱迪·丹奇，德普呢也化身小迷弟。 I die in the eyes of Judy Dench. I worship Judy.And her work is impeccable. She's just purity. She's the real thing. It's an honor to be in proximity to someone as gifts and talent and everything. 在肯尼斯的重新塑造下，这个侦探呢确实比之前有更多的个人魅力，也有趣很多。如果说呢之前阿加莎的小说案情更吸引人，现在呢则变成了案情是次要。导演呢想打造明星侦探的系列片。肯尼斯的电影呢都很华丽，无论是阵容还是画面，如果呢被当作圣诞片，本片呢也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也值得你去影院一看。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恨。

色褪了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店， 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 每个月有一次八天的小长假，但前提是连续工作22天，你愿意吗？最近贵州清真市推行了乡镇部分岗位连续22天工作实质的改革试点，成为了热点话题。关于呢想要双休还是想要小长假，网友们算是炸锅了。如果呢每个月都有一个小长假，你愿意吗？听友呢猎人角角说，外地人好想攒假回家呀，每年呢只有国庆和11两次长假的机会。也的确，平常两天的双休日对于想回家的外地朋友来说确实的不切实际，想回家的心情呢也可以理解。热情说，上22天班的话，后期的工作效率会降低吧。明月说呢，休假到第八天之后再来上班，可能我会迷糊2天，休息到第八天的时候想到再要上22天的班，可能会疯掉了吧。关于这个话题呢，你都有什么想法吗？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你的想法，留言我都看得到。 每朵花蕊需要水才能绽放得更娇美，每一颗心都需要被安慰，才能笑得更甜美。用心去体会，眼泪都会变成香水，努力去发挥，连挫折都可贵。我用我的滋味，感觉像在飞，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美。想扬起充满我周围，就算疲惫都无所谓。我要我的滋味，自由自在飞，飞向夜空星星的光辉。每一条路自己去面对，我要我的滋味。 界一天比一天更美，心就像氧气充满我周围，就算疲惫都无所谓，我有我的滋味，自由自在飞，飞向夜空星星的光辉，每一条路自己去，我有我的滋味。 9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相信很多人为了方便，这手机充电之后会经常不拔充电器，但是实验调查也表明，充电器在不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连接上电源时也会一直工作，长期这样下去还会造成安全隐患哦。充电器插在插电板上呢，就通了电，而且会产生一定的电流，并且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说放在插线板上长时间不拔的话，它就会持续的发热，从而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高压击穿，从而引发火灾隐患。虽然说充电是小，但是安全是大。为了安全起见，小伙伴们一定要掌握好充电的正确方式，并妥善管理你的充电器哦。最近微博上发布了一条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某直播平台的游戏主播因为过度的劳累不幸猝死。根据粉丝称，孤王呢年仅20岁，此前是公认的王者荣耀的最强辅助。有网友称，每次深夜里打开直播，孤王基本都在线，他的直播时间是从晚上的12点一直到早上的6点，这长时间的美国时间也是造成了这样的惨剧发生。慢性睡眠剥夺其实是促进高血压、肥胖和糖尿病的发展，而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也会导致机体的免疫系统失调，从而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适度，身体是自己的，一定要好好保护喽。如今有车一族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许多车主都是有着很多年经验的老司机。固然说开了这么多年的车，但是许多车上的小功能可能都还没有理解。我们平常应该都看得到汽车的前窗或者是后窗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窗户，很多人不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那车前面的三角窗呢，其实影响十分的重要，不单单是为了车内的光线，整块玻璃的尺寸被三角窗去了一部分，玻璃在起落的时候也减低了车窗的活动难度，玻璃在升降时呢会更加的平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969公益主张时间。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疼死我了，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969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2秒钟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 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在不大不小的年纪里，我们每天重复着不好不坏的工作，好像呢看不清前进的道路，只是常常在抱怨生活怎么可以这么糟糕。其实糟糕的不是生活，而是得过且过的我们。生活呢常有不顺，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就有可能把那些不和谐的声音转化为动听的乐章。今天九六九，我是德林，新的一天各位加油。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请团队，招了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